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87章。受伤。 大早上的团建爬山，估计只有李琴书他们公司了。公司里有不少小姑娘都没起来床，面上说的是待会儿赶上他们，实际上已经约好了，等人都走了，随便找个地方去浪去，都成了老油条了。李琴书他要不是主编，他也不想去，可没办法，他目标太大了，如果不去特别容易被发现，这拖延也没什么用。山脚等了约莫十来个人，李琴书和袁子峰一起抵达的时候，还有姑娘递上来早饭。李琴书道了谢，姑娘说， 琴书哥，今年有比赛吗？ 李琴书刚要摇头，袁子峰来了劲儿了。 哎，怎么比啊？团队比还是个人比啊？ 郑姐走上来拍了拍李琴书肩膀。 他们想比赛就让他们比吧，去年是团队赛，不然今年换成个人赛。往年比赛结束后送的东西都是些洗护套装，今年公司改变了一下战略，送大家一个苹果，大家要加油。 郑姐这句话说完，本来还奄奄的众人顿时起了兴致了，一窝蜂全凑上来。 苹果？哎，郑姐，是我想的那个苹果吗？还是到时候直接搬一箱吃的苹果回去啊？ 你小子，当然是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用的那个苹果了。这次公司呀可是下了血本了，你们得给我积极起来呀。 行， 大家纷纷应着，李琴书倒是仍笑得很淡定。袁子峰对手机也没什么兴趣，但他对于赢很有兴趣，于是撺掇李琴书比赛。 哎，咱俩比比呗。 不比。 李琴书摇头拒绝。袁子峰拽着他袖子拉了拉。 哎，比一下又能把你怎么着呀？ 哎呀，你腿昨天受伤了，你能赢得了我吗？ 李琴说， 你太小看我了。 袁子峰双手环胸，微微挑了挑眉。 怎么说我也经常运动的，受点伤这不影响我发挥。 李琴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哼，是吗？ 袁子峰干脆懒得再同他继续纠结要不要比的事儿。 其他人都走了，咱再不走赶不上了。 行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得来我家替我大扫除，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啊，但我不可能输的。所以你应该考虑一下，我赢了你要做什么？ 你觉得呢？ 哎，不如这样吧。 他往前走快了几步，凑近对方，压低声音道：“ 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让我亲一下，我保证就一下。” 李琴说不乏一顿，当即愣了。扭头对上袁子峰那双带着笑意，明显是在开玩笑的眼神。他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道：“ 哎，子峰，别跟我开这种很奇怪的玩笑。”“ 不是玩笑。” 紧接着，他加快步伐，迅速地往前走去，俨然是当了真了。李琴书反倒有点步伐凌乱。看着对方的背影，脑子里不知道想了些什么，悠悠叹了口气，捏住自己的太阳穴。 这孩子有时候真是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 最可怕的是李琴书发现啊，自己现在略有几分控制不住情绪了，好像很随随便便的都会被对方所牵动，即便只是一句话。李琴书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刚刚从一个悬崖迈出去，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悬崖。或许不是悬崖，但是谁知道呢？他自诩是个懦弱的人，不敢在接近三十的年头里再随便尝试，更何况对方比他小了那么多。袁子峰的小腿其实隐隐作痛，但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所以都被他忽略了。他走得很快，倒不是因为想赢，只是觉得刚才李琴说那一脸懵的表情实在是太萌了，简直萌出血了。袁子峰怕自己再不走就忍不住当场对对方行这个不轨之事了。李琴书平时挺正经一个人，偏生在这种时候显得特别可爱。他很快就把李琴书甩开了。因为这地方是个小山丘，所以到山顶的距离并不远，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爬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。他从头到尾都没休息过，把所有人都远远地甩在了背后。至于李琴书赢不赢都无所谓，没这么强的好胜心，所以也被他甩得挺远的。当看到山顶的时候，袁子峰猛吸了一口气，提了些力气，一鼓作气爬上去。哎呦，风景挺好呀。他一屁股坐下去，遥遥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，似乎这世界万物尽数被踩在脚下了，独属于夏天的风从耳畔拂过，令人心生愉悦。他刚坐下不久，就听到李琴书略带着喘息的声音。 你跑这么快干嘛？腿不想要了？ 没什么大事儿。来，过来坐坐。 李琴书有些气喘，站着歇了会儿，才一屁股坐在袁子峰的身边。袁子峰往他身旁凑了凑，俩人肩膀靠着肩膀，动作亲昵。 哎，李琴书啊，你不觉得站在这里的时候有一种睥睨天下的滋味吗？ 哼，怎么，你把自己当皇帝了？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？ 哎，挺热的。 俩人衣服都湿透了。袁子峰穿的是黑色 T 恤，这倒还好，看不怎么出来。李琴书却穿了一件休闲款的白衬衫，后背被打湿，蝴蝶骨显得格外明显。袁子峰望了望，眉头皱得极紧。 哼，你赢了，想要什么？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 袁子峰撇过头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行了。 李琴书一根手指头抵在他额间，往后推了推，一副教训小孩的模样。 讲正经的，想要什么奖励？ 袁子峰用这双黝黑的瞳孔紧盯着李琴书。李琴书手微僵住，仍抵在他的额间。袁子峰突然扯了扯嘴角，眼睛微眯着，往前怼了怼。他一只手抬起来，环着对方的脖梗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前吻了过去。 哎，你们到得这么早啊？ 李琴书猛地一下把袁子峰推了一个趔趄。袁子峰吸了一口冷气，手掌摁在地面，脸皱作一团。有个姑娘出现在视线里。 就你俩吗？没其他人了哟，你俩还挺浪漫的，坐着看风景。 李琴书知道对方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心里还是挺虚的呀，特别是对方话里这意思调侃得如此明显。 他张了张嘴，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袁子峰反倒是冷静得很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就我们俩，不过我对手机没什么兴趣，你就当是你第一个上来的吧。 真的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改天请你们吃饭哦。 哼，你个小姑娘家，爬的倒是挺快的。 姑娘挠了挠后脑勺。 想着手机嘛，很有动力的。 我要去厕所。袁子峰突然拽了拽李琴书的衣角。这上面没厕所， 只有小树林。 李琴书站起身，拨了拨袁子峰的头发。 跟我过来。 袁子峰眉头一皱，摁着地面就要起身，却不想当右手支力的瞬间，突然觉得一阵剧痛传来，他甚至来不及表情上的疼痛，猛地抽了口凉气。 怎么了？ 李琴书眉头一皱，意识到什么，当即半蹲下去。他一只手握着他的脚腕，另一只手将他裤子往上拨了拨，眉头一下就皱起来了。 腿都成这样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？ 李琴书语气有点重。袁子峰愣了愣，袁子峰的腿半肿起来了，足足比之前视觉上宽了不少呢。他起身缓了会儿，反倒没那么疼了。 疼吗？ 袁子峰吸了口凉气，脸色白了一下。能不疼吗？叔，你别捏呀、啊！别捏，别捏，别捏！ 哼，还不让我捏？你这腿爬了这么高的山，不废了吗？ 主编，我这里有云南白药，要喷一下不？ 小姑娘赶紧凑上去，把药瓶子递给他。李琴叔道了谢，握着袁子峰的脚腕，继续确定具体是哪儿在疼。他要下手的瞬间，袁子峰赶紧问道：“哎，这玩意儿什么原理啊？喷上去会不会特别疼啊？”“ 会。我看你下次还要不要逞强了？” 袁子峰盯着他的手，浑身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像一只炸了毛的大型犬。李琴书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晃了晃瓶子，喷下去的前一瞬间才到。 不是很疼，别担心。 云南白药从瓶子里撕出来，喷在腿上，这感觉极其清凉，竟然一点疼的意思也没有。袁子峰甚至还想让对方多来几下，只可惜李琴书已经收了瓶子。 下次看你还敢不敢伤着腿还爬山，这你待会儿可怎么下去啊？ 与其考虑这个，你不如考虑把我这三级问题解决一下。李琴书无奈地扶住他的手。 哎，走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